多重优惠，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有那么一瞬，你会迷失在地图上，不知道宝贵的假期被用在哪里才是最值得的。你可以在吴哥窟看到层次分明的日出，也可以在墨西哥的雪山下感受平静温暖的黄昏啊，你也可以在加尔各答热闹的公园看猴戏，还可以在古巴的大街上看到40年前的汽车还在行驶，恍惚自己已经穿越到了过去。去你想去的地方，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做你想做的事情，我想这便是旅行的意义吧。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你的计划开始行走在路上了吗？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周六日早6点 FM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倾心上演的歌飞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一组我为你精挑细选的歌声里踏歌而行，为这个一年一度的五一做好备忘。因为很多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安排外出的朋友，试图弥补些遗憾。暖场歌，我们就跟随谭晶从脚下的北京出发，听听歌声里的长城。 摘上一朵花插在我的发，梦将更夜往呀往，城墙边泪雨下，一心向着他，一曲水流音都没有啊。送昭君千里，随风出塞去，明月照亮了山景，远方吹来的风竟然愁更愁，红叶寒蝉故事中，千秋别换城楼如君龙，为国无家不休矣，身正气雄脚步是浩瀚不上国，长城万里长，我那朝思暮想的故乡，就像那紧紧抱着儿女手不放，长城万里长，我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由他自己来改编的这首新疆地区的经典老民歌，是不是让你充分领略到了那里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呢？这里是歌飞扬，愿在歌声里带你妥妥的去度假。当民族遇见流行，当水墨画的云南遇见音乐时，我们就会听到这样的歌声。黄雅莉，蝴蝶泉边。 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的模样。 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是谁举杯邀月独酌？ 说旧时光，醒来何处可寻远去的身旁，我的心回到千年前长安的晚上， 一壶月光洗去一盏的风霜，是谁用琵琶反弹千载惆怅，夜来如梦幻想，一尘芙蓉香，雁塔的风铃还在风中轻轻歌唱。长安一片园，大堂清悠长，芙蓉园里又见你最初的模样， 天涯共此时，真情如月光，人间天上何云去，千古绝 片园，大堂清悠长，一梦千年的守望，今生最难忘。 天涯共此时，真情无月光，明月千里陪伴你地久天。 大唐琴来自歌手于月月和唐飞。长安是西安的古称，是历史上第一座被称为京的都城，也是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三秦大地的每一寸土壤都饱覆了历史的厚重内涵，以文明见证者的姿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这个长安你真的可以去一趟。好，中场休息前，我们要在歌声中带各位去到的这个地方是草原，听听看，在有着原始植被、天空、泉河的地方，乌兰托亚站在天地间为你讲述牧马少年。和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继续踏歌而行，待会儿见。 白云悠悠挂在蓝天，阳光温暖地平线遥远，有一位少年挥舞着刀马杆，驰骋在那辽阔的草原，他的马儿好像离弦的箭，他的牧歌能把牛羊召唤，他的胸子让我流连忘返，他扬起笑脸，我想我身心的琴弦。

等到山顶红了，等到每颗星星都为你亮起，我在贵州等你，等你和我相遇，等待如此美哈利黑菊。等到天都蓝了，等到云都白了，等到每缕微风都带着醉意，等到花都开了，等到山顶红了，等到每颗星星都为你亮起， 很多朋友跟我提到过贵州，说这个地方的可玩性真的是太强了，特别是民族风情和喀纳斯地貌，能让人感受到绝对不一样的世界。不知道刚才苏夏的歌声邀约我在贵州等你有没有勾起你奔向那里的念头呢？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在音乐当中邀你一起去旅行，让不负小长假给我们带来的明媚春光。如今高铁的便捷让我们真的可以实现上午还在黄果树瀑布下游玩，下午就可以乘船徜徉在黄浦江边，一起来感受宋祖英、周杰伦共同为你讲述的黄浦江深。 雨落小镇窗棂听风声，檐下的灯摇晃着彩纹，村外牌坊是谁的是谁用情如此的认真，夜夜深沉渡船头水深，拱桥月下倒影你的人，你在夜香如风筝，我寂寂难舍，牵挂我们牵挂红尘，谁在等谁进门，亭外草深不到谁根，而回忆又对占了几分， 约个的时间说好等你的人，就像时间我们再去缘分，是眼才能一直坚守着这首热 夜已深沉。 晨都穿透水深，拱桥月下倒映你的人，你在异乡如风筝，我寂静的身，牵挂我们牵挂红尘，谁在等门， 我的青春 等谁进门，将深爱就一个永恒， 一个1996年出道曾经红透半边天的歌手张惠妹来说，她唱红了无数经典的歌曲，我们来列数一下好了。早期有什么？有姐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别在伤口撒盐，站在高岗上听海，三天三夜我可以抱你吗，趁早等经典歌曲。很多人说她是属于山野，属于自然，属于现场的。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拥有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最大的咸水湖，刚才借由歌手戴青淌亮的歌声，你感受到了吗？青海湖，还有那被称为是世界屋脊的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说实话，到今天，李娜的这一版《走进西藏》，无人能超越。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便是在这些经典歌声的诱惑下，才有了很多旅行的冲动。去吧，这一生并不算长，这一路其实并没有那么坎坷。也会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月影流声。最后让王丽带您近距离的接触江南水乡，再次祝你节日愉快。 花桥碧水晚，江底柳丝长，微风轻吻荷塘，醉卧江南 水乡，竹篙轻轻点，小船入画廊，一曲丝竹小唱，醉卧江南水乡。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走一走，哦哦哦，直到